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前辈名家的精彩作品。首先来听一段老旦名剧三进士的片段。这是一个传统老戏，近世以来呢有改编本称作是八珍汤，现在在剧坛上非常流行。传统的老版本的三进士呢，在舞台上已经绝迹有些年头了。现在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和年轻的人士很珍视这出戏的传统唱法。比如说优秀的青年老旦演员康庆，在新出版的 CD 专辑当中就录制了三进士后头的二黄原版唱腔。还有很多年轻的人士呢，也有志于恢复这出戏，我们也拭目以待。京剧老旦行当的一代宗师李多奎先生晚年整理了这出戏的唱腔，而且录制了进场的录音，唱得非常考究，也可以说是李先生晚年录音当中的精品之作。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李多奎演唱的三进士。 Yeah. 哪里？为官人日日过日里，你来听，想起了紫砂罐，那手下有相扶，送银紫砂罐，待你要尝天宝，不奉银，待你要走紫青紫城下。无一人无有口本，准备着八国把苦心，我心只在洛阳城身染重病，剩下了那王家点缀无良文银，他夫妻没不来货，我手指草标自卖，死了生死之王，卖身落得好纸，有水吃，有一家留痕，新人那藏不住，有一位藏藏 也太，他比燕军狠，只分一天，你我有三，不能打这三天，就变不用心老爷。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多奎先生演唱的京剧《三进士》片段。前一阵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播出过姚玉兰演唱的这一个选场，可以对比着来听啊，都有传统的韵致。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好，下面要请您听的是方荣祥、程正泰表演的沈潘红片段。程正泰是杨宝森先生的亲传弟子，曾经在老师身边学艺多年，他的唱法谨遵杨派规范，是天津京剧院的著名老艺术家，也培养了张克等等优秀的杨派传人。扮演潘红的是方荣祥。1941年，16岁的方荣祥拜裘盛荣先生为师，也是裘先生早年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呢，参加了山东省京剧团，担任领导和主演。上个世纪80年代，方荣祥逐渐成为了全国观众熟知的裘派代表人物。可以说啊，当今京剧舞台上的很多宗法裘派的演员都受到方荣祥的影响，或者是他的学生。尤其是在演唱上，方荣祥全面地继承了裘盛荣先生以气托声、声情并茂的特点，而且充分地增加了鼻腔的共鸣。我们能够听得出来，方荣祥在裘先生的演唱风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舞台的表现力和爆发力。虽然声音不及老师雄浑，但是也自成风格和品格，有所突破和发展。您从下面的这段沈潘红的实况录音当中也能够听得出来观众对他的喜欢。好，请您欣赏京剧沈潘红片段，方荣祥扮演潘红，程正泰扮演寇准，寇春华扮演马牌。 杨禄将军行至中途，闻着他府一事，进京传下了一状，万岁命天人留为师审问，审得是不清不明，非把千岁紧紧追思。万岁又命金牌连夜调本御史进京审问逆之老子。我想逆之老子微臣不能尽忠，为子不能尽孝，我把逆之不忠不孝骂一国欺君，今日岂能容得？老子不禁抬头看，本意是其实天人观。 啊，有， 与我打 啊！什么？你打我不得。 我怎么打你不得？ 皇亲国戚， 呸！是什么皇亲国戚？我不敢的打。打你是骂我他？

在杨家，有我你在内。 说你的，嘿，说你的， 坏了，没气儿了。 回老爷的话，太师爷起毕了。这 老者并无半点口供，今日气绝身亡了。哎呀， 老爷，老爷，您别着急，人不动心死不了。 一力之见力， 一口凉水就得。 好，快些起来！ 您抢我的，您抢我的。太师爷放个屁！ 什么讲话呀？看了去了。将军马一人的身上与太师无干，你就是了。 但凭于你 看了下去。无心居于用过，老者并无半点口供，不免再至南清宫领教。所有带马打到南清宫。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程正泰、寇春华主演的《沈潘红》片段。上半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收听戏迷乐的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京剧名家名段。下半段为您带来的是马长礼、徐运昌主演的京剧《苏武牧羊》选场。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和徐运昌先生主演的苏武牧羊望乡这一场的录音。说到苏武牧羊，这是马派的杰作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马连良先生排演了全部苏武牧羊。实际上他学习这出戏呢时间还比较早。20年代马连良曾经在上海演出过很多次。合作的旦角有荀慧生、小杨月楼、尚小云、王瑶卿等等几位。王瑶卿有一出拿手好戏，就是老本子的万里缘。马先生得到了王瑶卿先生的亲切指导。那么这出戏呢也为后来排演苏武牧羊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出苏武牧羊呢一直是马连良先生的保留剧目。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马长礼在马崇仁等名家的辅助下重新恢复演出了苏武牧羊。马长礼先生的演出版本还保留了马连良先生一般演出这出戏头场上场打引子的演法。这和马连良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留下的实况录音的演法版本是不一样的。直到现在，马长礼先生的传人杜振杰也还一直保持着老路子的演法，很有意义。望乡是苏武牧羊前半出戏的高潮之一。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实况录音，苏武牧羊望乡一场，马长礼扮演苏武，徐运昌扮演李陵。 那藩王来此劝我不降，将我打在北海牧羊，可怜随我30余人，如今渺无音信，思想起来真不叫我落泪，这些不应。昨日有一打柴的樵哥对我言道：“是道汉朝李陵 带领3000人马在金球关交战，又被呼儿擒之，招为驸马，向那李林乃我汉朝有名的上将，未必肯降，是真是假叫我难料。将军来过两军帐，有何见面见故乡？小弟归路一去，无奈我就归乡奔可了。怎么你归顺不过了？的重量，如今归顺不过，难道连君恩家教都抛去了吗？主公啊！ 闻得素兄海上模样，受尽风霜之苦，以小弟之见，素兄不日放弃戒干，归顺不可，同享荣华富贵。不知素兄意下如何？ 哎呀，贤弟呀！ 不想小弟不敢强劝啊，素兄，这南门以外新筑一台明月望乡台，你我何不到那里望望家乡？ 如此有劳贤弟头衔大用。 Ah! you